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刘佳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明天白天多云转阴，最高气温22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国庆节前一天，京港地铁4号线及14号线加开临客15列；国庆期间，本市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管理交通措施；10月1号到3号，北京环球度假区仅对购票游客开放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今天是国庆假期前一天，为应对晚高峰提前及延长的情况，京港地铁推出了多项举措。截至目前，京港地铁4号线及14号线已加开临客15列，同时正线备车3列，保障运力充足。为做好国庆假期北京南站的轨道交通运输接驳，保障晚间抵京旅客顺利出行，今天地铁4号线上行由公益西桥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末班车，由晚上11点16延长到第二天凌晨0点12。下行由安和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站的末班车，由晚上10点48延长到11点15。国庆节假期期间，本市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管理交通措施。10月1号0点到8号0点，天安门广场东侧路以及天安门广场西侧路禁止车辆通行。10月1号到7号，每天8点到晚7点，香山地区南新村街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。此外，国庆节期间，首钢园区、世园公园、首都剧场、世纪剧院、天桥艺术中心等将举行大型活动。通州、密云、顺义、房山的部分村镇将举行民俗文化节等活动，部分路段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。国庆假期即将到来，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落实75%限量、实名预约、错峰游览等措施。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，举办秋花展、文化展、体验游3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。 十一假期，中山公园60多种不同颜色和花型的大丽花迎来盛花期。北京植物园以菊花、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，以花坛、花镜、花艺、花海的形式汇聚一堂。50多个品种、1000多盆的月季装点在天坛公园旗舰店西北侧沿路。颐和园、香山、中山公园桂花飘香。颐和园精选了64盆姿态、花型、花期最优的精品古桂与游客见面。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，其中元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以286件文物为载体，在国庆之际带来历史名园的美好祝福。中国园林博物馆新开幕了唯以砖石记园林，馆藏汉代文物展，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。景山、玉渊潭、紫竹院在观德殿、问月楼、有钱山馆、玉和基因展示等这些建筑空间，策划了中轴线申遗、北京风土人情、人文传统等不同主题的展览。同时，颐和园、天坛这些公园也有天坛旗舰立、冬奥版防护口罩等新的文化商业空间和文创产品亮相。 记者从通州交通支队了解到，10月1号到3号，北京环球度假区城市大道只对购票游客开放，没买到票的游客可以选择其他日期来城市大道游玩。通州交管部门提示，国庆期间推荐游客乘坐地铁出行，地铁7号线还有地铁1号线可以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，1号线和八通线已经全线贯通，可以实现从始发站古城直达环球度假区站，下车后从 BCD 出站口出站直接抵达城市大道安检口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刘佳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，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。 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。整点快报。 今天海淀区太平路36号院发生燃气泄漏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。 太平路36号院燃气泄漏发生在今天凌晨，当时有居民闻到院内有浓重的天然气味道。那么今天上午6点57分，北京燃气集团第5分公司接报海淀区太平路36号院有燃气味，经现场勘查，确实是中压燃气管线遭到破坏，造成燃气泄漏。